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八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北京时间周二早上的8:05，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我是孔儿， 我是曼宁。来关注一下今天出行方面的小贴士吧。先说一下天气啊，今天是多云，最高气温是31摄氏度，最低气温16摄氏度，空气质量呢是优。 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交通方面啊。今天的限行尾号是5和0，从早上7点到晚上8点，限行机动车禁止在五环路以内行驶。 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是夏天快要到了，你有哪些降温防晒的好方法呢？ 有哪些降温防晒的好方法？来我们982的直播间。 这是防晒还是降温呢？ 这是降温的好方法。挺好的，我们现在倍儿凉快。在9点的时候呢，是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二个时段青年会客厅，我们会邀请北京市青年宣讲团的成员秦闯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我们来听一听他的生活和工作当中有一些什么样的不一样的地方。大家可以把频率调到 FM98.2 AM927，就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然后大家也可以添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还可以在花椒直播搜索982青年说的房间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一起来互动啊，是吧？ 是啊。 那就开始。 开始呗。 开始，好嘞。 青年说，继续说。 首先还是进入我们的青年头条号。青年头条号，今天首先来跟大家说的是啊，中心城到副中心将通快速公交，全程仅需50分钟，连接中心城区和北京城市副中心之间的快速公交走廊广渠路快速公交系统工程已经正式开工建设，初步预计在2020年5月全线建成启用。到时候呢，搭公交从东二环到通州东小营只需要50分钟。 挺快了哈。这个广渠路的快速公交系统呢，西起东二环的马圈，东至通州东小营公交中心站，全长呢是26.2公里，沿线共设16对停靠站，其中有9个站是具备地铁换乘条件的，可以和7号线、10号线、14号线、8通线以及6号线方便换乘。 另外呢，广渠快速路公交站台将和普通公交线路共享，线路也将改用车上刷卡的模式，刷卡方式和现在的普通线路保持一致。还是一条跟我们啊，我觉得跟好多朋友挺有关系的一条，对吧？ 有底气的说出来啊。 反正我没有。就这个事儿是什么呢？就是可能大家有过朋友或者说自己，哎呦，我们家房子要拆了，嚯，是吧？或者说我们家房子怎么着， 要一夜暴富了，感觉。 是吧？反正有那种可能啊。昨天下午呢，北京市住建委和市规划国土委出台了最新的通知，对住宅平房改扩建项目规划审批管理和住宅不动产登记管理进行了规范，其中明确住宅不得拆分炒卖。 这个通知提出5项具体措施，包括新建的住宅平房啊，明确建筑面积，规划用途不再明确间数，翻建住宅平房呢，由市规划部门按照不动产登记的原位置、原规模、原高度、原用途要求严格审批，对住宅平房的扩建、改建和翻建审批不再明确间数了。那么严格执行房产测绘成果审核相关规定，测绘成果不再住记间数，已经按同一户号整体测绘的不动产登记单元不得拆分。 同时，针对实际交易中的特殊情况，通知也明确，住宅平房已登记间数啊，因为继承或人民法院仲裁委员会生效法律文书导致权属发生转移的情况除外，此前已经受理的不动产登记申请按原规定办理。 这个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一下，尤其是家里面有这个平房住宅的人。 哎，对，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有一个互动话题，夏天来了，你有什么降温防晒的好方法？ 很重要啊， 很重要， 要不然就晒成孔文这样了。 你是说我不怎么白？ 没有，我是说你黑。 是吧？ 嗯， 哦，就这么赤裸。对，因为我这就是晒的， 是吧？你是打球晒的吧？ 对，打球，然后那个做前段时间在海边，然后就是纯晒。啊，然后 美黑去了， 对，美黑 啊，怪不得呢， 对，美黑了一下，就是说，所以说最近呢，大家看到我，哎，说孔文你黑了，然后就是，我觉得心里还挺满意的， 我故意的，要不然你白花那么多钱呢，是吧？我还跑海边去， 对对对，没错啊，但是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就是我是很白的， 白着呢， 白着呢。降温防晒的好方法，欢迎大家跟我们互动起来啊！大家可以这个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我们的直播间可以和我们互动，然后还可以在982青年说的房间和我们互动。 我刚才看到已经有网友朋友们跟我们留言了，网友薛子豪他说，袁子豪啊，他说 子豪， 这个矿泉水瓶里面啊装冰水夹在腋窝 啊， 就是你水别太凉，你受不了，是 哥们儿那地儿对吧？那地儿挺脆弱的，担心那个别着凉啊。 我也觉得是，我觉得这个这不是一般咱用来夹体温计的吗？ 对呀， 是吧？ 啊、是不是 你夹一冰水瓶，你说这就有点难受吧？我觉得 对，可能那哥们儿吧，那个不会爱出汗。对吧？ 好吧， 对对对，你说到这个事儿呢，就是到夏天了之后吧，可能就是大家这个因为天热嘛， 嗯， 但是你发现没发现，大家出汗的这个部位是不一样的， 还真的是， 对吧？ 我就是脸上爱出汗， 对吧？你比如说什么有额头的， 嗯， 什么这个鼻子尖儿的， 嗯， 脖子的、 嗯、 后背的， 嗯， 是吧？包括那哥们那位置的， 嗯， 是不是？ 对，还真有 啊，还有这个胸口的。对，胸前爱出汗啊， 对对对 对，但是据说这个人每个部位出汗的位置不一样啊，就代表了你体内呢，就比如说可能 身体状况不一样， 哎，就是哪儿可能有点不太好。 那我就是脑子不太好呗，我老是额头出汗。 老啊， 你是说我脑子不好吗？ 那你这会殃及一大片呢。你大家夏天谁都会脑子出汗，是不是？ 脑门出汗 啊，脑门出汗。啊、哦，脑门出汗， 那这个不算哈。 脑门出汗代表脑子不好，你一家之言、啊， 谬论， 一家之言。好的，刚才跟大家说的两条消息呢，是我们今天青年头条号的内容。接下来呢，给大家带来一首歌，来自 BY2 的啊，《梦想的魔力》， 来听一下。 大家带来的这首歌来自 BY Two， 叫做《梦想的魔力》啊，就是有句歌词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是都是因为你啊，就是好像就是我因为了你啊，我才有梦想，然后我才有去想实现什么什么梦想的这种动力。 之前咱们不是还有一条资讯还说过嘛，就是一个男生啊、谈了一个女朋友，女朋友是学霸，你还记得吗？这个资讯后来呢？ 啊、我知道，我知道， 是吧？ 后来那男孩 就考研成功了， 也变成了学霸， 对对对， 考研成功是吧？ 对，这送给他这首歌吧。 对对对，两个人 都是因为女朋友、啊。 对对对，如果说真的是啊，两个人因为共同的目标、共同的梦想去努力，然后是挺幸福的一件事儿。 对呀、 啊，大家互相督促啊，互相鼓励、啊、 互相支持、 互相鼓励啊，是吧？是不是得互黑一下呀？对吧？你 怎么还有互黑？ 对吧？你看这都不会做，脑子笨的，是不是？ 脑子还出汗，没办法。 脑子还出汗。好，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二个小板块——关爱青年计划。我们首先来关心一下我们身边的事情。啊，京交会正式开幕，市民体验虚拟仿真。昨天上午呢，第五届京交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正式开幕，吸引了很多市民参观。 哎，在这个人工智能展区呢，通过虚拟仿真剧场，参观者可以从导演的视角来了解北京八分钟幕后的故事。在文化创新专题展区现场呢，进行了一场唯美的进入式的啊， 怎么说？ 微缩山水实景演出，三十多个省市呢也特别布置了展览的现场，比如说拉萨啊，就举办了高原特色产品的欣赏活动，有来自海拔4200米以上的牦牛肉，还有青稞酥油，还有松茸等等这些高原的特色产品 啊。对，还有一种食物挺奇特的，叫藏鸡， 就是、 应该是就是生长在青藏高原上的这个鸡。然后这个不知道它的鸡肉好不好吃啊？ 你可以去尝一尝， 可以尝一尝。那么接下来呢，京交会将会围绕开放、创新、融合这一主题进行50000平方米的展览展示，展览将会持续到6月1号。感兴趣的朋友们呢，可以前往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凭身份证领票免费参观，不要钱儿。 但是一定要带好身份证， 一定要带好身份证、哎、啊！我这个挺感兴趣的，就是那个人工智能展区。你想去看看吗？ 人工智能。还行吧，我们不是每次都有那个郭博士给我们连线吗？然后我就听他讲了，我就觉得还不错。 郭博士讲的太宏观了。 意思就是说得现场实地去感受一下才行。 然后啊，给你爆料一个小秘密，其实有很多前沿的科技啊，郭博士都是保密的 啊，他不说啊， 对，然后他只跟咱们说能说的那部分。 原来是这样啊。 对。继续来关心一下我们身边的事情。昨天下午呢，朝阳区亮马桥附近的一栋高层居民楼是突然起火啊，一个小时后被扑灭，但幸运的是没有人员伤亡。 一位目击者告诉记者，起火地点呢位于枣营北里的31号楼，下午1点半左右开始着火。据了解啊，事发居民楼一共有18层，火情发生在中间楼层。经过消防部门核实呢，通风采光井呢防盗窗外的是杂物起火了，过火面积达到了180平。具体的火灾原因和财产损失呢，目前还在进一步的调查当中。 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啊，高温干燥天气来临啊，容易发生火灾，大家千万不要在楼道或者是消防通道内堆积杂物啊，使用空调等电器的时候也要注意功率的限制。 没错。 我们再来跟大家关注交通方面的消息。为了保证西城区部分道路的交通安全和畅通，从明天开始，北京有多个路段禁止摩托车、大型载客汽车通行。这些路段包括西皇城根北街、西皇城根南街还有西安门大街的西四南大街至西石库大街之间的这个路段，还有西四东大街这几条街，请各位朋友们留意。 一定要留意了。 留意摩托车您不能走了。 大型载客汽车也不行。 对对对，大型载客汽车也禁止通行。哎，这几个街道是不是骑着摩托车啊，或者说骑什么共享单车去溜一溜？ 这摩托车这不是不能骑了吗？ 对， 就骑单车吧。 骑单车啊，这几条路挺好玩的。 做个追风少年。 没错。接下来我们跟大家关心一下娱乐方面的消息。电视剧《家有儿女》初长成今晚开始在 东方卫视播出。 嗯，这个家有儿女初长成啊，堪称是家有儿女的升级版。张一山和高亚麟啊，也会再次的合体饰演一对重组家庭中的父子。 对， 哎，实力派演员王林还有周小斌呢，也将加盟了，为大家呈现有关家庭生活和成长的故事。 贯穿这部剧的这个两部剧啊，两部剧主演之一张一山备受期待。啊，他这次饰演的是一个音乐青年，被踢出了乐队。啊，还总被老爸挤兑，啊，在梦想和生活的碰撞当中，他会闹出什么幺蛾子呢？ 我特别好奇，他还是小时候的那个流星吗？就是流星长大了，还是什么样？很期待哈。 啊， 我记得那个小的时候，他简直就是我这个暑假的法宝， 是吧？ 一暑假全都在看这个电视，而且还学了里面的经典台词儿。 嗯， 流星就其中说了一句话，说。只许姐姐放火，不许弟弟点灯。然后我每天就跟我妈说，只许妈妈放火，不许我自己点灯。 嗯， 然后我妈说，你这什么呀，跟谁学的呀？这，然后呢，她觉得我说的还挺有道理， 是吧？哦， 所以啊，这个电视剧呢，从今晚开始啊，在每周二和每周四的晚上10点将在东方卫视播出，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 对，我觉得这个角色非常符合张一山本人的一些特点吧，我觉得可以叫本色出演。 非常期待， 是啊，非常期待。然后在花椒直播间982青年说的房间，然后SS 关注了主播，还跟我们打招呼，哈喽哈喽，哎，早上好。他说主播吃早饭了没有？没有，没吃， 饿着呢， 对吧？我们一般上节目之前，为了保证良好的节目状态，我们都不吃早饭的。 会不会饿晕啊？ 那倒不会，对不对？这个一切都以节目为主。 嗯 嗯。接下来继续是娱乐方面的消息。百老汇奥斯卡双料经典作品《飞越疯人院》的中文版舞台剧将从明天起在海淀剧院拉开帷幕。 哎，《飞越疯人院》呢，讲述了男主角麦克莫菲呢，为了逃避农场的劳改，假装精神异常啊，住进了精神病院。他来到了这个死气沉沉的精神病院，但是给这里啊带来了很大的冲击，给病友们啊也带来了很多自由和欢乐。他不断的惹是生非啊，最终啊惹怒了医院，所以啊他们就给他做了这个前额叶切除手术，让他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废人。 前额叶切除手术是脑子里边，是吧？ 应该是的。 你说不是外头，是吧？反正这个出汗的这部分给他切掉啊。1962年出版的小说《飞越疯人院》由美国著名作家肯克西创作，在1963年被搬上舞台之后呢，备受关注。1975年被改编为电影《飞越疯人院》，曾经获得过第48届奥斯卡最佳影片、最佳男主角、最佳女主角、最佳导演及最佳改编剧本5项大奖。 嗯，据了解呢，《飞越疯人院》的舞台剧中文版由青年导演童心宇翻译并指导，在海淀剧院上演12场，从明天开始呢，一直持续到6月10号。 接下来接着跟大家说娱乐方面的消息。昨天晚上由陈翔、陈瑶主演的电视剧《像我们一样年轻》在湖南卫视开播。 哎，这部电视剧呢，讲述了在《山之屋》小馆中啊，陈翔饰演的绘画天才高静和陈瑶饰演的杨小柔成为了美食合伙人，守护家族基业和匠心传统啊，为梦想坚持不懈、全力以赴的创业故事。 《像我们一样年轻》中的一大亮点就是各种各样的美食，而且还融入了创业、职场、情感、商战等很多元素。除了众多的年轻演员出演这部剧的，还有张晨光、赵立新等老戏骨。 这部电视剧呢，将在每周一到周三的晚上10点在湖南卫视播出，每天连播2集。 像我们一样年轻，应该又是一部啊，主打青春题材，然后 没错， 对，我觉得会融合很多的年代戏份。 嗯，也许你会从中找到一些共鸣吧。 找到一些共鸣，对。接下来之后，我们关心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我们来关心一下中国女排。今天晚上的2018世界女排联赛香港站的比赛即将打响，对手实力逐渐的升级，中国女排的阵容也不断的增强。朱婷已经回归啊，曾春蕾不久也将归队。 嗯，这个香港站的比赛啊，中国女排将先后对阿根廷队、日本队和意大利队，其中啊中日对决最受关注了，这将是中国女排和日本女排2018年的第一次对决。那么日本女排呢，今年也对球队的阵容进行了更替，所以这次中日女排的新阵容的对决啊，很有看点。 今天晚上8点半呢，中国女排首先会 啊，跟阿根廷队展开一场较量啊。明晚八点半呢，对战日本队；31号晚上对战意大利队。央视体育频道将会进行全程的直播，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起来了。 哎，对，然后我们前段时间也关注了中国女排的一些动向啊，然后是前段时间是0-3输给了韩国队 嗯， 那场比赛中国女排发挥的不尽如人意啊，然后这个整体的队伍还是在磨合当中，然后呢像朱婷啊这些主力都还没有回归，然后现在呢朱婷回归了之后啊，这名老队员在国外现在这个锻炼的也是非常的成熟，希望他的回归呢能给中国女排带来产生一个化学作用吧。 非常期待他的表现， 非常期待，对，我们来关注一下。时间来到了上午的8:26，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有一个互动话题跟大家聊一下，夏天来了你有什么降温防晒的好方法。 我们看到这个一文心言啊，他说 怎么说， 哎呀，我给大家说一个我痛苦的经历吧。 痛苦的经历 啊，说他晚上啊热的起到第三次澡的时候啊，突然脑子里面就亮起了小灯泡，说这么热可怎么办呢，于是啊他就全身涂满了清凉油。 那这是个办法， 像那个就是身体乳一样抹了一身， 还防蚊子。 对，然后呢，在刚洗完澡以后啊，在40度的北京啊，他裹着2床被子哭了一夜。天快亮的时候，有一种快要被冻死的感觉哈、啊。这种冷是贴在身上的，盖再多都没有用。以后再也不敢碰清凉油了，谁是谁知道 啊？ 过了 啊，还抹的清凉油， 抹了一身，然后感觉自己快凉死了。 啊我觉得他那清凉油应该能用好多盒，对吧？ 用了2盒嘛， 对吧？2盒清凉油啊、嗯。然后其实这个其实这是挺好的方法。你比如说这个喷点什么这个什么花露水啊， 也能降温吗？ 对吧？能降温啊， 哦、 对，凉凉的感觉嘛。 嗯，我们看到网友蛋蛋他说，如果你实在热的不行啊，你就去超市买一瓶清凉油，为什么呢？因为超市有空调。 啊，超市有空调 啊， 对对对， 就借买清凉油的时候，你就在超市。但是不出来呗，也是一种降温的方法， 对对对、然后啊，这个夏天来了，你有什么降温防晒的好方法啊？我给大家分享一条，就叫做心静自然凉，对吧？别急，别慌，慢慢的，是吧？然后那个就龟兔赛跑，您学学那个龟那个速度，对吧？ 然后你就凉了。 啊、对，不知道大家有 怎么说起来感觉这么奇怪呢？ 对，不知道， 然后你就凉了。 什么叫这？我就、这个时候是不是得给我放一首《凉凉》？ 是 啊，对，其实这个大家应该就生活当中都会有体会的，对吧？就是大家就是你，比如说心情烦躁，特别着急，我赶去上班，赶不上车了，对吧？那个时候呀跑啊，然后那个到单位，然后又怕领导这个发现了什么口欠，对吧？就是你肯定会这个特别急躁特别烦躁、 还真的是 这个冒一脑门汗，你就这个时候是吧，咱们可以选择不上班嘛，是不是对不对？ 我都没反应过来， 反应就可以选择不上班嘛我们要看谁的脸色。但是那么问题又来了，不上班吃啥喝啥？ 不上班喝啥 啊？啃老吗？ 谁给你发工资啊？ 对，谁给你发工资？啃老吗？对吧？ 你还是这个心情平复一下，好好来上班吧。 对，心情平复一下，好好工作啊！现在上午的8:29，接下来呢，我们进一段半点报时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旅客朋友们，大家好，你们即将乘坐关爱青年计划号飞船，开启本次由地球飞往982星球的太空飞行之旅。青年朋友们请注意，现在开始刷脸登机，通过，通过，通过。 哎，机器坏了吧？这都不是青年啊，怎么就能登机啊？ 本次旅程年轻不限年龄，以此刻心理活动为准。 80后的青春腔调，90后的激昂奋进，00后的热血未来。关爱青年计划，北京青年广播，我们不一样。FM 98.2 AM 927，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哈喽，大家好，我是鹿晗。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穿好，放我往里冲。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网络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8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半点报时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大家早上好，我是青年孔文。 我是青年曼宁。 嗯，大家可以把频率调到 FM98.2 AM97 就能够收听到我们的节目。 没错， 也可以添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 青 年 计划。 这个时候给大家在我们的视频直播流里啊，给大家把这个大家看一下，现在网友朋友们扫描 二维码， 直播间的这个二维码就可以添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啊，我们里边会有很多有意思的内容，还有很多的福利推荐给大家啊。然后呢，大家点击下方的视频直播就能够看到我们的节目，然后也可以在花椒直播搜索982青年说的房间来跟我们互动一下。 没错，比如说最近啊，我们这个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呢就在送很多的演出票。 嗯， 当然了，不会送给我和孔文，所以大家踊跃的去参与， 踊跃的参与， 对，踊跃的进行抽奖啊，那票就是你的了， 票就是你的。 接下来我们进入奇葩青年有话说。 有什么话说呢？这个网友啊，比冬天还暖，他说啊，最近啊，上海有一位77岁的老人，因为特别喜欢猫啊，所以画了许多以猫为题材的国画。 猫、啊、 可以说是纸上吸猫啊。 纸上吸猫儿。 猫 啊，纸上吸猫啊。好， 对呀、 啊。啊，这个据了解呢，说这位老爷爷啊叫金梅良。他创作了300多幅猫的画作啊，其中有一幅叫《百猫图》的作品，足足耗时2个多月才完成。画中的喵星人呢，神态各异，没有一只是相同的。不仅如此，金爷爷因为生活在松江，还把松江的风景也画进了喵图当中。3年来，基本上是画遍了全松江的风景。 哇，这个金爷爷说啊，自己的画画技能啊是自学的。 画猫呢也是因为有一次啊，小孙女儿捡到了一只流浪猫，这只猫啊陪着她生活，她的病痛和烦恼啊就都没有了，所以呢就成了一名猫奴画家 啊。所以说各位铲屎官们，大家听完之后是不是觉得有一些心动呢？是不是想给自己的喵星人来个画像呢？ 我怕你画完了以后你的喵就离家出走了。 离家出走了 啊，你怎么把我画这么丑啊，我难道不是盛世美颜吗？是吧？然后猫就出走了。 我就不理你，我看你接着怎么说。 你，我要生气。 啊，这个说到这个猫呢，然后刚才跟曼宁还在聊啊，就说这个他还在犹豫，他说呢， 要不要养猫？ 然后最近呢，正好吧，说有朋友要把他的猫寄存到他不是寄存，送给我， 还是两只呢？ 两只猫，然后他就在犹豫啊，然后大家也给曼宁出主意，就说 要不要呢？ 说要还是不要呢？然后曼宁的担心的点是什么呢？说怕给人家养不好，对吧？怕给人养死了。 是啊， 对吧？然后我的观点就是，我说人猫给了你，对吧？说明不管是什么原因，他要这个就不要这猫了，对吧？您大家这个喜欢宠物的，把自己的什么的狗啊、猫啊叫什么自己儿子啊、闺女啊，他自个儿的儿子、闺女他不要了，他要给你，对吧？我能给你接收，我能给你养。那就可以了， 那就是我儿子我闺女了呗， 对，就变成你儿子你闺女了，所以说你的儿子你的闺女，对吧？你怎么养，养得好或不好， 就是我自己的事儿， 你自己的事儿跟他没有关系，是不是啊？ 你说到这儿我就很想收了，收来两只猫，我也给猫猫来画个画哈。 对，给猫画个画。说完猫呢，我们就来说一下狗啊。最近橘子酱跟我们说，他说最近在中国海洋大学的食堂开设了夜宵窗口， 哇， 田螺啊、蛤蜊、小龙虾应有尽有，而且价格呢很实惠，马小35一斤啊，35一斤，学生朋友们便宜吗？还行是吧？那你要说反正跟鬼街比起来，什么多少钱一只，那算比较便宜。 还确实是 啊，对不对？说然而呢，说这不是最让人羡慕的。 在这个食堂里啊，有一位小哥哥临时接到了导师的通知，让他修改论文。于是啊，他就在餐桌上写论文，而他的女朋友啊就在旁边剥小龙虾喂他吃。 切， 狗粮啊，这一把狗粮撒的。 对，然后不少网友看到这个视频之后呢，纷纷表示啊，这个啊吃不到别人家的小龙虾也就算了啊，还吃了一嘴狗粮啊，受到了双重暴击。 你不但没有小龙虾，你还没有女朋友，扎心啊。 谁啊？ 我妹说你，你别这么敏感啊。 我也不吃那玩意儿，你谁也别给我包，我也不改论文啊。哎呀，这个在食堂撒狗粮的 其实也不少见， 挺多的，对吧？ 我还就看到以前在我上学的时候啊，就对面坐一对小情侣啊，互相喂着吃，你喂我一口，我喂你一口。我当时特别生气，我想拍桌子，你俩能不这样喂了吗？那汤啊，什么汁儿啊，就撒了一桌子，那阿姨还得收拾，别喂了。 哎，对呀。 后来我忍住了，我没说。 为什么呢？ 我也不知道。 是不是啊？什么在食堂什么端个饭呐、啊，什么占个座儿啊，喂一口吧，你尝尝我这个吧，啊，你想喝什么我去给你买啊，哎呀，这个 孔文都没体验过 啊，我都没体验过，真的啊，我的生活特别的无聊，特别的匮乏， 这说完了以后，感觉他自己都要哭了啊， 对吧？ 这真的是现在已经那个心静自然凉了，是吗？ 对，心静自然凉，这些事儿吧，由不得你急，上不得火，对不对？天儿这么热，今儿北京刚才我们跟大家说30多度， 那要不然我那猫送一只陪你吧，你也怪可怜的。 哦，也行，到也能聊。 从此我觉得我不需要女朋友了 啊，也能聊。接下来之后继续我们的奇葩青年有话说。最近网友摇滚青年他跟我们说，他说最近广州美术学院的毕业展上有一组雕塑吸引了大家的目光啊，一位同学把一组经典的表情包做成了雕塑，比如说有张学友的欲言又止啊，黑人问号脸，姚明的那个 囧字的那个变形脸， 嗯 啊，还有这个金馆长的尬笑脸等等。 哇，这些都是我平常特别爱使用的表情包哈、 啊，特别爱使用的表情包。 啊、对，还有什么民国啊这些表情包，我都很喜欢用。 嗯， 不少网友啊看过之后呢，非常担心这位同学能不能顺利毕业啊。还有网友说啊，这组雕塑真的是自带音效，嗯、我仿佛啊已经能够听到他们魔性的笑声了。 嗯， 哎，还真有可能。 嗯。哎，我觉得这个创意其实挺好的， 是挺好的。但是啊，就说这老师他能不能觉得你是真的好呢？因为毕竟是一个毕业设计嘛。 我觉得老师觉得好不好呢，可能是另外一方面的问题。就是这些东西呢，如果说推向市场的话，这个老百姓觉得好不好，我觉得挺重要的， 嗯， 对吧？你比如说那个什么那个黑人问号脸那个小雕塑，然后摆在家里，我觉得挺逗的， 嗯， 对不对啊？大家 还不错， 对对，大家摆在家里，什么摆个花瓶啊？ 那每次你就对着他笑是吗？ 哎，对对对，反正每天看到之后挺有喜感的啊，挺好的。然后接下来呢，接入了我们今天的第一位连线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来自北京市青少年服务中心的这个程楠老师。程楠老师，这个本周呢又会给我们推荐啊这个哪些好看、有趣、值得一看的戏剧呢？ 嗯，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 嗯， 今天我这个推荐呢比较特别，因为还有两三天呢就要过节了啊，所以今天呢特别准备了一个六一儿童节的专辑。 嗯 啊，我知道现在有好多青年人也喜欢过儿童节啊，就没准卖个萌还能收个红包什么的啊。 哎呀， 说到心坎里去了。嗯，最近呢这个儿童剧啊就特别的多， 嗯， 所以我觉得希望大家呢除了自己有宝宝的可以带着宝宝去这个过节，然后没有宝宝呢咱们也可以自己去回忆一下自己的童年嘛。 嗯，好， 那今天要推荐的第一部剧呢是改编自80后特别熟悉的一部动画片《舒克与贝塔》叫做《舒克和贝塔之克里斯王国》。 嗯 那这部剧中呢舒克和贝塔就来到了这个克里斯王国，这个王国呢全是猫，但是国王却是一只老鼠，这个就让舒克和贝塔特别激动，然后国王呢就很欣赏他们，还邀请他们为王国建造这个飞机场。但是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啊，舒克和贝塔他们俩发现了这个克里斯王国的惊天大秘密。那这部剧啊其实是对咱们熟悉的这个童话舒克和贝塔的故事进行一些创新性的改编的。剧中赋予了两只小老鼠性格特别鲜明的特征。舒克呢就比较成熟稳重，然后做事呢聪明有步骤。贝塔就有点小冒失，但是心地很善良，而且豪爽洒脱，还乐于助人。我觉得这部儿童剧呢是一部特别适合亲子观看的一个全年龄段的戏剧作品。如果是打算陪伴这个小朋友去看呢，我觉得不光小朋友会喜欢，家长也可以一起找回一下自己的这个童年，然后肯定也会有非常多的共鸣。那我来说一下这部剧的这个演出时间，是在6月2号在北京的九剧场的行动剧场上演。 嗯，好。 嗯， 好，那么接下来 然后下面对带来今天第二部要推荐的戏叫北京童谣啊。那这部剧的主人公啊叫刘哈佛，他呀就是那个传说中的别人家的孩子，因为他太优秀了、 嗯、 对，然后所以就让好多的孩子这个羡慕嫉妒恨啊。然后他的奶奶呢患了这个阿尔兹海默症，然后基本上就只记得小的时候的那些歌谣了、哦、然后因为一些特殊的原因呢，这个刘哈佛需要照顾他的奶奶。这个刘哈佛呢特别喜欢科学，所以他就特别看不上奶奶的那些童谣世界里的那些神神怪怪的东西。但是呢在这段照看奶奶的时光里呢就发生了一些事儿，对这个刘哈佛呢造成了很大的改变，然后他也意外的呢看到了很多从前没有过的这个温暖，还找到了生活的意义。那这部剧啊还没有上演过，但是我看了一些资料啊，说他们在联排试演的时候曾经打动了很多成年人甚至是老年人。我觉得是因为这里边有很多对这个生活细节非常真实的表现，就是反映出了现在家长对面对孩子然后孩子面对老人的一些现状。而且我还听说这部剧汇集了就是北京儿艺现在最好的一波演员。 嗯 啊、所以我觉得非常值得大家去看。这部剧是在6月3号会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上演，我觉得也是一部特别适合全家人哎带着孩子一起去看的这个戏。 嗯，没错，听陈老师介绍，我觉得这部戏当中啊、会有很多很多的这种很温情的元素，我觉得 给 孩 对 对, 对 会打动成年人的。 嗯，我觉得给孩子们看、然后也能够让他们能够更加体会到什么是亲情。 对，没错。 嗯， 今天还有一部剧要推荐啊，然后这部剧来自国外，叫做《洗刷刷变奏曲》。 哦， 这部剧呢是在比利时，它是被比利时就是认定为是国宝级的一部亲子互动剧。之前呢还拿过这个布拉格国际艺术节的这个大奖，而且呢它是在五一期间的时候就在北京的超剧场啊已经上演过一轮了、 啊、 所以就受到过很多的好评，口碑是有认证的。那这个来自比利时的小蝴蝶剧团呢，他们是非常有创意的啊，把家里人打扫卫生的这个日常的行为变成了舞台上的表演。他们用这个扫帚、拖把、抹布、簸箕还有海绵，然后呢加上丰富的想象力，就变出了这个小狗、鸭子还有公牛，这些小动物还可以一起在这个舞台上玩，一起在舞台上打闹。他们就把这种就是拖把、扫帚啊这些看着特别普通的这个打扫卫生的工具，就是变成了舞台上的道具，能变出很多有意思的东西。而且呢这部剧呢虽然是外国人在表演， 嗯， 但是因为啊就是都是肢体语言啊，小朋友也完全可以看得懂， 嗯， 并且呢还会有很多的互动，没准看完戏呢这个小朋友还能喜欢上家务劳动，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家长的意外收获了哈。 嗯 嗯，然后呢这部剧是也是在6月2号会在北京东单的这个大麦超剧场就是再次的上演。 嗯， 我觉得今对超剧场， 超哥的剧场， 然后对对对，就是应该是邓超老师有股份的一个剧场。 嗯嗯嗯。 然后今天呢除了这个推荐大家去看戏啊，反正也是祝各位听众朋友就甭管大家今年多大年纪啦，然后都永远是宝宝啊，永远有人疼有人爱，然后就是预祝大家六一节快乐吧。嗯，谢谢。 好的好的，谢谢程程老师今天跟我们的分享，还有送给大家的祝福啊，今天给我们带来了一组六一儿童节啊这个好剧推荐，再次感谢程楠老师给我们的分享，谢谢。 嗯，谢谢。 嗯， 拜 拜, 拜, 拜。来吧我的搭档曼宁宝宝，你有什么想说的？ 本宝宝永远都是宝宝呀！ 哎呦我的天哪！ 我还真的收到过六一儿童节的礼物， 是吧？ 嗯 啊，然后但是呢，你不喜欢那个男生？ 嗯，也不是吧？ 嗯， 就是 我们两个。 哎呀，我不要说这个故事，为什么？为什么你？ 我们两个不太合适啊？对对对， 我不讨论这个话题， 不讨论， 我们换个话题吧， 换个话题。 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就是夏天来了，有什么降温防晒的好方法？啊，我们看到有这个网友啊，这怎么了怎么了，我说正事儿呢 啊网友这个好奇心他说啊，让我降温的好方法有以下几种，第一种看账单，第二种看房价，第三种看工资条。嗯，好像也是一种方法，还挺有道理的。 这种事儿不是越看越急越看越热吗？ 不啊，越看越绝望啊， 越看越急躁吗？ 越看越心凉啊， 不是对吧？怎么这么贵？就会很急躁的一种感觉，你是不是对吧？你说完了之后，你说看看房价，看自己工资单，我 心就凉了呀， 对吧？你说我这得我还得多少年，对不对？ 说的也有道理， 对不对？ 还有这个 那东西不能看，那东西不能看啊！你先说。 还有网友猫狼他说啊，这个降温还不简单吗？就我以前住这个大学的宿舍的时候啊，睡觉的时候都把自己贴在墙上睡，这就可以降温了吗？ 嗯。好办法， 你是不是也干过这个事？ 没错。 哦，这，我总觉得这样容易着凉啊。 啊、哦，容易着凉。 嗯。是不是啊？ 就男孩子嘛，就那会儿那个小伙子那个睡凉炕，全民火力壮。啊，对不对？ 全民火力壮 啊！对对对，所以说靠个墙根儿，然后也是那个在学校的时候啊，我觉得是属于一代人的吧。 嗯、 啊，一代人的这个，我觉得也是青春记忆当中的一部分，在夏天，然后让自己降温变得凉快的一种方法。 嗯， 啊， 还有网友朋友，这个夏天冬天通通都走掉啊，这又讨厌夏天又讨厌冬天这人哈。 嗯， 他说啊，高三的时候啊，没有空调，热得发晕啊，就和同学去洗手间把牛仔裤哈、啊、用水都打湿了， 嗯、 再加上电风扇就凉快了。 嗯， 哦，湿哒哒的牛仔裤，嗯、 对吧？ 嗯 啊，其实还有包括就是，其实在我上学的时候，然后。啊、那个时候宿舍里也没有空调，然后觉得特别热，然后我记得那个时候好像还不是单独立的卫生间， 嗯 啊，就有水房嘛， 对， 啊，就是那个就是这哥们弟兄，然后大家一起，然后一人端一脸盆儿， 对，然后就开始互泼， 泼水节， 对，特别好玩，然后 也那个对对，特别好玩，然后那个充满了乐趣，然后也能够降温、 哦、 啊，有的时候真的一晚上，比如说这个我真能泼好几次，就热醒了之后走去不行，受不了，然后哗就开始啊。 我只能说这个男生啊实在是太皮了， 对吧？ 女生我们从来没有这么玩过。 对，女孩子还是不要这样、哦、因为女孩子的这个身体可能这个啊，相当 宝宝的身体比较脆弱 哦。哦，对，宝宝身体比较脆弱。嗯。接下来，奇葩青年有话说啊！最近呢，汤姆斯杯羽毛球团体锦标赛是刚刚结束，不过网友曾佳佳说，他说最让人印象深刻的，除了最后中国队夺得冠军奖杯之外，还有在半决赛的赛场上搞笑的一幕啊。 怎么回事呢？半决赛上啊，刘雨辰和李俊慧作为男双出场，经过一番苦战之后啊，最终他们为中国队拿下了第三分，顺利进入了决赛。 嗯、 激动的李俊慧啊，想把衣服脱下来庆祝一番，结果啊，在场上反复撕扯了很久，这个衣服怎么也脱不下来，然后啊，还差点把自己给勒着啊。这李俊慧啊，终于放弃了，然后选择把衣服这个拽好， 哎、 然后整整齐齐的，嗯，非常文雅的庆祝了一番。 这一幕呢？连平常淡定的解说员也给笑岔了啊！解说员一边笑一边说，看来领口比较紧，没设计好。 这个运动员穿的衣服啊，一定要设计在他赢了的时候的这个功能，就是撕衣服 啊，撕衣服 啊，所以得给准备好了。比如说开一小口，然后那下次提醒一下，哎，赢了从这儿撕，从这儿撕。 其实这儿有一拉，就是有一拉锁就行，对不对？ 也有道理。像你那样的扣的话，我觉得也不太好解。你不是说你想脱了衣服庆祝一下？ 我可以直接把扣子拽掉吗？ 哦，这也太激动了吧！ 啊， 这个网友们的留言啊，也是特别精辟的。有人说李俊慧诠释了陈奕迅经典的歌词：“ 嗯、 外向的孤独患者自我拉扯。” 外向的孤独患者。 嗯，还有网友说啊。隔壁的乒乓球队的张继科了解一下，专业撕衣服20年、是不是你俩衣服这个面料不太一样？ 对，跟那个张继科了解一下、这个你们的师兄是吧？ 专业的 啊，林丹也可以了解一下、啊，专业撕衣服20年，嗯。跟大家说到这个体育方面的消息啊，这个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的8:52，在9点钟的时候，啊，作为我一个球迷，一个篮球迷，还有很多的网友朋友们，我们都是一样的，对吧？9点的时候比赛就开始了， NBA 的西部决赛，勇士打火箭，第7场生死大战，赢了之后进决赛，输了之后淘汰回家过假期。 你这是哪一队呢？ 勇士队啊。这个网友朋友们啊，这样，咱们支持勇士队的呢，咱们扣一波1啊，支持火箭队的扣一波2啊，然后如果说这个再跟我们多聊两句，比如说这个为什么支持他们啊，为什么喜欢他们， 嗯 啊，这个也是可以的，对吧？咱们可以这个球啊，咱可以简单说两句，这个到点了吗？对不对？嗯，就是 嗯 啊，你不看， 我都没听懂。 好吧，接下来进入我们的靠谱青年。 嗯， 靠谱青年。 靠谱青年说什么了呢？哎，再过几天啊，首批00后就要走上高考的考场了。据了解啊，今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达到了975万，是8年来高考人数最多的一年。 嗯， 近临近高考啊，这靠谱青年啊，送上最专业的专业锦囊。 专业的锦囊。 哎，今年呢，各大高校共新增本科专业2311个，那么其中哪些专业值得考生和家长留意呢？ 我先来跟大家说说这个理科生可能比较感兴趣的这个三大新型专业啊。第一个是数据科学与大数据专业，这是一个交叉型的学科。大数据的相关课程呢，有数学、统计和计算机等学科知识啊。以后数据工作者可以从事的领域呢也非常广泛，很多机构呢也都需要大数据的项目来做这种创新的驱动。 嗯，这第二个呢、是机器人工程。 嗯， 现在啊，中国人工智能产业的规模是越来越大了，到2020年呢，可能还会超过1500亿元，所以机器人工程方面的专业人才啊，需求量可以说是很大。 没错啊，第三一个叫助产学。 嗯 啊，这个是什么呢？就是现在二孩政策已经实施啊，各大医院的产科分娩量都开始井喷式的增长啊，不管是数量上还是质量上，特别需要本科学历的助产人才。这个专业之前听说的比较少，因为它是2016年才首次开设的，现在有越来越多的高校都已经开设了这个专业。哎，这个专业不是应该规划到这个理文科生的范围之内吗？ 它是属于医学嘛？怎么是文科生呢？ 是吗？ 对呀、啊，是医学。 不是你助产， 助产也需要一定的这个医疗医学的知识背景啊， 对吧？你助产、那对吧？ 助产又不是在旁边喊加油， 我给你 加油， 我给你朗诵一段， 我怕你朗诵完了人家都那什么了 啊，或者我给你唱两句，对不对？让孕妇放松嘛， 嗯， 是不是？ 我觉得他这里的助产好像不是指的那个助产。 好吧，好吧，好吧，好吧，这个专业就是跟大家介绍了一下，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反正可能是不是我理解的有误区呢？ 我们再来看看这个文科生啊，也可以有很多的新兴专业可以考虑了。第一个是“一带一路”小语种专业，比如说今年的北京外国语大学啊，它就开设了14个“一带一路”国家有关的小语种专业，包括斐济语、卢森堡语和桑格语等等。 嗯，一个都没听说过啊。斐济语听说过，卢森堡语、桑格语啊，14个一带一路国家有关的小语种。第二个呢是网络与新媒体。哎呀，在互联网时代，新媒体行业越来越红火，优秀的新媒体传播人才还是很紧缺的。喜欢传媒的同学可以考虑网络与新媒体这样的新型专业啊，对吧？ 比如说从这个专业毕业以后呢，你就可以来到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来做一个新媒体小编了， 哎，对吧？你来到我们的做一新媒体小编，对吧？然后你做一个这个全媒体的融媒体的主持人， 嗯， 就是这要求非常高的，不是每个人都能胜任，不是每个人都能来的。 嗯，比如说就是我们孔文， 就 是万里挑一选进来的，可难了。 哎呀，别那不至于啊，不至于。 嗯 啊，然后最后呢？我们还是祝愿各位高考的同学们、朋友们，在高考前呢最后一段复习的时间里，设立好自己的目标，调整好心态啊，保持好身体的状态，考上自己心仪的学校和专业。 加油啊，同学们！ 加油，加油，同学们啊！时间来到了上午的8:56，这个球马上就要开始了， 马上就要开始了。 我们上半个时段跟大家这个准备的内容呢，就是这些。来吧，我们就是那个预备开始。以上消息来自新 华社、人民日报、 澎湃新闻、 新京报、 北京日报、 北京晚报、 北京青年报、 中国新闻社、 新浪新闻、 网易新闻， 是由本台记者 张月、 实习记者 陈文新、 关月为您编辑的。是由谁呢？这个孔 文， 大家好，欢迎跟大家一起聊的大大青呢，给大家带来这个一天满满的资讯，还有一些这个正能量的分享，然后趣味干货十足，这就是我们青年说的， 这就是我们的， 这是我们青年说的这个什么？ 你刚才说什么来着？ 这就是我们的节目 啊，这就是我们节目的真谛啊，全部都是干货， 对，没错， 全部都是快乐， 全部都是快乐。然后那个对吧？还有这颜值这么高的曼宁宝宝， 那还有这么黑的孔文宝宝。 哎呀，就这样吧， 就这样吧，今天我们就这样吧，明天再接着聊啊。 就这样结束我们上半时段吧，大家不要走开啊！在整点报时之后是我们的青年会客厅环节，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做客我们节目的是你，气死我了曼宁。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是北京市青年宣讲团成员秦闯，然后在下半个时段我们来请秦闯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一起来聊一聊秦闯的工作和生活有什么不一样的，他会给我们带来哪些不一样的分享。整点报时之后我们继续回来，曼宁我要打死你。 炫酷动感的互动平台，趣味多样的 环保主题活动，尽在微蓝北京活动现场。我是微蓝北京卡通形象代言人小飞，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飞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北京时间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上午9点，广州， 侯爷啊， 新一天多多加油。Yes!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突破， 刘翔，刘翔赢了。 不管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鲁航。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兄弟们把球穿好，三号王明操。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网络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8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整点报时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正在为大家直播的来自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的青年说节目。大家早上好，我是孔文，现在是我们的青年会客厅的板块。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北京房山区支行小额信贷信贷员，同样也是北京市青年宣讲团的成员秦闯。现在秦闯已经在我们的直播间就坐。秦闯先来给我们的听友和网友朋友们打个招呼。 各位听友，主持人你好，然后我是房山支行的秦闯，大家好。 好的，刚才我们调整了一下秦闯的话筒，来再次欢迎秦闯和我们的听友和网友朋友们打个招呼。 各位听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邮储银行北京房山区支行的秦闯，大家好。 嗯，欢迎秦闯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然后呢，秦闯还是先来给我们你在青年宣讲团，然后这个过程当中跟大家跟我们的听友和网友朋友们今天在直播间分享一下你的工作当中的一些故事。 好的，那我就是说一下我们青年宣讲团的那个一个宣讲稿。 好 啊，大家好，我叫秦闯，是邮储银行北京房山区支行的一名小额贷款信贷员。一说到银行职员呀，您可能想到的是每天西装革履，拿着高薪工资，在舒适的空调房里这样的一份工作。但作为一名小额贷款信贷员， 我的工作却是每天在农村进行宣传走访，跑山区、下田地、钻鸭棚、进猪舍，这些呀都是家常便饭。服务的对象呢，大多也都是农户。您可能会问了，银行呢，你咋还做这些事儿呢？其实啊，我的工作就是需要为广大农户提供资金上的支持。尽管我发放的贷款大部分都是三万、五万这种金额较小的贷款，但这些钱啊，可以帮助农户走出艰难的困境。我记得那是2013年的5月，我像往常一样到房山区石楼镇啊入村宣传，听乡亲们啊给我介绍了一个农户，他叫穆玉如，是个视力啊接近于盲人的残疾人。早在08年，他拿出家里啊仅有的8万元积蓄，在镇残联的支持下，从之前呀做什么事都需要大家帮忙，到现在带领镇里6个残疾人成立了玉如养殖专业合作社，养殖乌苏里豪这种皮毛动物。乍一听，这好像是一件很好的事儿，但由于扩张养殖规模过猛，没有做好防疫的措施，在一次大规模的疫情中，穆大姐的合作社乌苏里豪啊死了近3/4，经济损失巨大。到现在啊，我还记得当我第一次踏进穆大姐家养殖场大门时，映入眼帘的是空荡荡的养殖场，还有啊蹲在地上唉声叹气的社员们。说实话啊，看到这一幕，我的内心也很心酸。在与穆大姐了解完情况后，我决定向分行打一份调查报告，建议向穆大姐啊发放贷款，并为她制定了详细的贷款方案，从缩小养殖场的规模到购进防疫的药品设备，给出了切实可行的建议。贷款发放后呢，我每周还会去穆大姐的合作社看看新进乌苏里豪的状况、防疫的频次、药品质量，定期还会送去最新的市场信息。就这样陪伴了他整整度过了1年的困难时光，终于穆大姐的合作社起死回生了。穆大姐啊常对我说，小琴啊，你可真是我的恩人啊，你知道吗，是你给我发放的贷款让我可以带领更多的残疾人继续创业呀。听到客户对我的肯定，那一刻再苦再累也值了。在我们银行的圈子里啊，有这么一句话，一人干银行，全家跟着忙。一次五一放假，难得能陪父母啊吃顿团圆饭，爸爸拿出了珍藏的小酒，妈妈做了一大桌子我爱吃的饭菜，正要准备吃饭时，突然我的手机响了，是罗家峪村的窦叔打来的。刚接起电话，就听见对方说，小琴呀，你看能不能帮我申请一下你们那个小额贷款呀，我这儿啊遇到了一点困难。电话那头还时不时传来窦叔家婶子的哭声。叔，怎么了？您别着急，慢慢说。原来呀，事情是这样的，2个月前窦叔预定了一批母猪，如果明天还不能把全款给对方打过去，就要赔偿对方10000元的违约金，这10000元可是相当于他们3个月的收入啊。在了解完情况后，我挂了电话，拿起一把雨伞就跑出了家门。窦叔家的养殖场离公交站还有10几里的山路，当天呀，外面还下着雨。当我走到窦叔家养殖场时，全身都湿透了。窦叔说，小琴，我真没想到下这么大的雨你还能来，我们呀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叔，没事，给您办贷款的事要紧。在与窦叔和婶子坐下来了解情况时，我才感觉脚上有一种火辣辣的疼。凭以往经验啊，肯定是走了10几里山路，脚上呀又磨出了血泡。但当看见窦叔和婶子那种感激的目光时，这一刻让我深深地体会到为农民服务那种自豪感。 脚上这点脚伤又算得了什么呢？第二天一早，贷款就打到了豆叔的账户上，避免了他因为违约而造成的损失。其实细想起来，自从做了小额贷款信贷员，全年无休，真的已经成为工作的常态。七年来，我走遍了全区462个行政村，步行的山路超过了500公里，亲手为农户放贷的小额贷款笔数近400笔，服务农户近300个，涉猎72个农村行业。最令我感到欣慰的是，发放近9000万的涉农贷款，没有一笔贷款发生过逾期。用心为农服务，换来了他们对我工作的认可。说实话呀，我从小在农村长大，是个地地道道农民的孩子。我十分了解农民朋友们想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奋斗，过上幸福生活那种迫切的愿望。作为北京分行众多的小额信贷员中的一员，我深知我们的工作岗位很平凡，但就是这么一个平凡的工作岗位，却关系到成百上千农户的致富路、救急钱。这不是简简单单的金融业务，这是富农、利农、惠农的第一线。我要立足岗位，扎根基层，让这些好政策在农村中落地生根、开花结果。谢谢大家。 感谢秦闯，感谢秦闯跟我们的分享。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进一段这个片花，片花之后呢，也让秦闯然后稍事休息一下，回来之后我们继续跟大家聊一聊你在工作当中的一些故事。 好的。 突破， 刘翔，刘翔赢了。 不管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鲁文，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传好，放好王明操。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网罗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8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一段片花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现在是我们的青年会客厅的板块。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是中国邮储银行北京房山区支行小额贷款信贷员，同样也是北京市青年宣讲团成员秦闯。秦闯再次和我们的听友和网友朋友们打个招呼。 啊，各位听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邮储银行北京房山区支行的秦闯，大家好。 嗯，刚才秦闯给我们带来的是他在参加北京青年宣讲团啊宣讲的过程当中，自己跟大家分享的工作当中的一些故事。其实之前在和秦闯聊天的时候，我知道在邮储银行已经工作了有7年的时间。 对 啊，然后在初入职场，刚刚进入邮储银行的时候，其实有很多的工作岗位可以去选择，但是是主动选择做了一名小额信贷员，这是为什么？ 是的，其实在刚进入邮储银行时啊，我本来有很多工作岗位是可以选择的。 嗯， 做柜员呢，工作环境啊比较舒适，做企业类、商务类、消费类的信贷员呢，服务对象啊水平比较高， 嗯， 然后收入也更高些。朋友们呢，有时候就经常问我，为什么偏偏选择了小额贷款信贷员？收入一般，工作环境也很艰苦，每天出入到农户的经营地，弄得满身都是味儿。 嗯， 其实啊，我是一个来自农村的孩子，我家呢曾经也是个养殖户，所以啊，我非常明白其中的艰难，也很了解啊农户的需求。 当我和他们握手拥抱的时候，我总有一种莫名的亲近感和责任感。可以说，很多时候我和农民朋友不仅仅是交流，而是在交心。在实践工作中啊，我们不仅仅是同吃一锅饭，也同举一杆旗。 有一种感同身受的这种 对 感受， 对对对对 啊。就像你刚刚提到的，就是自己家里然后也曾经做过搞过养殖， 对 啊，搞过养殖，然后所以说你有那种切身的体会，你知道就是比如说农民朋友，我们搞养殖也好，还是我们做其他的这个农业方面的这个生产然后劳动也好，他有他自己独特的那种，就是特有的那种艰难和困苦的地方，需要我们这样的工作岗位，我们给他提供帮助。所以你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做一名小额信贷员。 啊，是的。 因为 这个农民这个做这种可以叫也不能叫企业吧，就农民从事这个种养殖啊，他这个因为都存在这个种养殖周期的。比如说举个例子，咱们这个养猪它需要3到4个月这个小猪才能出栏，它这个期间呢会需要人工的投入，还有一些饲料的一些投入，这些都需要前期他们自己垫付。如果呢没有咱们银行或者说没有资金去支持的话，他可能会从外边去找一些钱，但是这些就利息很高。所以说银行呢，这个像我们银行邮储银行服务三农这块呢，利用我们这个资金的支持，他们就可以既能赚到钱，也不需要为这个资金上发愁，是这样的。 就是直接能给用户，然后直达他们的痛点，给他们提供帮助。 没错 啊。对，那刚刚提到就是小额信贷员，我相信这个听友和网友朋友们有跟我一样的好奇，就是这个小额信贷员，然后他日常的工作，比如说我们是8小时工作，还是额外的我们需要有很多的工作也需要去做，他日常工作是一个什么样的？ 啊，其实小额贷款信贷员呀，他每天的工作其实是没有像我们信贷员是没有点儿的， 没有点儿。 对对的，我们每天其实都是在农村啊进行宣传走访，有时候跑山区下田地，像我宣讲稿里说的，跑山区下田地，钻鸭棚，进猪舍，这些其实真的都是家常便饭。服务对象呢，真的大多都是农户。在农户遇到困难的时候呢，我们呢及时提供一些资金上的支持。虽然我们发放的这些涉农贷款大部分都是3万5万这种金额较小的贷款，但这些钱呀真的可以帮助农户走出这种艰难的困境。 是这样的啊。那就是比如说一开始我坚定了我的选择做一名小额信贷员，然后我需要帮助的这个农民朋友们，但是一开始在初入职场的时候，就像你说的，我需要走进鸭舍，然后需要走进这个猪圈， 对， 然后还需要走进什么牛棚， 对， 然后这个时候我觉得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讲，虽然我从小生活在农村，但是那个时候会不会也会有一些不适应，然后比方说会有一些切身的问题，你就比如说现在可能天气很热，那么比如说我们要进入到这个鸭圈的时候，可能这个就味道气味确实不是很好， 对， 可能又热又味儿， 对 啊，那个时候就是这些困难，觉得是困难吗？ 其实这个在刚来到邮储银行工作的时候，就是选择了这个小额信贷员的时候，进入这个就是像您说的这个进入这个鸭舍，这个鸭舍里边它是尤其是到夏天是特别闷热的， 对 对, 对。 然后里边的味道啊，就是可能如果没进入过这里边的人啊，可能第一次进入肯定会就是脑子会有点懵一下，对对对， 简直要晕了， 对对对，就是那个气味确实比较难闻，但是呢，就是因为毕竟选择了这个嘛，选择了这个，然后抱着这种服务这个农户这种态度，然后农户能做的什么呢，我们必须也能做什么，这是相当于一种像比较现在比较时髦的一种词叫匠人精神，然后也比较要有一种敬业的精神，去你既然做了这个就要去用心的去服务他们，然后跟农户能打成一片，所以说就是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的时候就已经习惯了这里边的这些气味，还有是跟农户的一种交流的方式，就是这样的 啊。就是你刚刚还提到，就是在日常的工作当中有一个挺重要的工作环节，就是要走访。 对 啊，就是我们小额信贷员的工作还不是说就比如说农户有需要然后主动找到我们，然后我们也需要就是在日常的工作当中就需要经常和他们，然后我们去摸底，知道他们什么情况，然后做到心中有数的时候，然后我们去这个有针对性的发放，还有就是比如说这个在他们就是可能还没有那么需要的时候，我们就是跟他们 做到宣传，然后我们会有这样的这个服务，有这样的政策，有这样的资金的支持， 对， 然后告诉大家， 对， 啊，要去日常的要去走访， 这样的，因为我们的工作呢，就是假如说你今天有调查，你今天就是先做你这个手头上的工作。 嗯。 如果你在空闲的时候呢，我们基本上每天都会在咱们，我们是房山区嘛，在房山区的各个乡镇，然后各个村，然后去走访这些农养殖户。 嗯。 然后有的时候会跟那个咱们镇里边的农业发展办公室，还有一些跟那个咱们防疫站那块，然后有时候会共同一些进行一些走访，然后让农户真正能体会到这种金融服务对他们能够带来的一些便利，能带来一些帮助，然后宣传一些这些好的政策，这个金融好的政策。 嗯嗯，那比如说这个时候，如果农户真的有需要的话，他们需要什么样的条件，或者说需要准备样的什么样的手续啊，或者资质啊，才能够申请我们这个邮储银行的这种小额贷款？ 其实啊，就是我们银行那个贷款有很多，我简单说两种，就是这种农户的这种，一个是咱们这个农户的三户联保，一个是农户保证，这两种形式 啊，两种形式， 只要这两种形式，只要他们从实际上真的从事这个种养殖行业，然后再提供一些身份类的证明，比如说身份证、户口本、结婚证，这些大家都有，最后再提供一些他们经营场所的租赁证明，这样就可以了。然后其实我们这个需要农户准备这个材料还是比较简单的， 比较简单， 基本上他们都有。 就是如果是真的是需要的话，然后跟我们提出申请，然后我们给他做一个审核，然后材料上审核上也不是特别复杂， 手续很简单，我们 手续很简单， 一般情况下就是快的话，一般这1到3天就能放款。 哦，放款周期也非常的短， 放款周期很快的。对， 是这样，就那对农户来讲还是非常便捷、非常快捷的， 对，及时的去帮助他们，因为有时候他们遇到事儿确实很急。 对，没错啊。其实不管是种养殖行业，可能就是我们就是做企业也好，或者就是做事情也好，有的时候这个会有很多未知的事情。 对， 会有很多未知的事情，就真的就觉得啊，我之前前一天，哎呦，觉得没问题，可能看看卡里啊，这个那现金流还不错。 对。 到第二天，然后就马上需要面临到要借钱，然后要去这个要去生产啊，可能经营方面的一些问题，需要用钱来去解决。 对，实际上就是这样的 啊。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刚刚在你的宣讲当中也提到了很多的数据，就是，说基本上这么多年是走到了房山的各个村子。 对，基本上都走遍了。 和农户之间也建立了非常深刻的感情。 对。 然后刚才你在宣讲的过程当中讲到了两个故事，然后第一个是跟穆大姐的故事。 对。 啊，穆大姐的故事当初是，因为养殖，我觉得是养殖的过程当中大家这个非常普遍的一个问题，就是突然会发生这种疫情。 对，难免的。 对，农户来讲是一个有的时候真的是致命性的打击， 真是毁灭性的。对、 啊、他那个时候就是我突然遇到疫情之后，然后不知道怎么办，然后找到了我们。 对，他这是当时其实是这种情况，就是他呢是我们在入村宣传的时候，乡亲们就跟我们提起这个活，因为我们宣传说我看看咱们周边的农户有没有这种资金上的支持，需不需要资金的支持。然后他说，哎，这个我们村这儿有一个叫穆玉茹的养殖户，是个就是眼睛接近于盲人这么一个残疾人，正好这个在就是前几天啊遇到了一个疫情，他这个合作社的养殖的乌苏里豪，400多只乌苏里豪死了将近3/4，就是这种，所以我们就主动的上门的去走访这个客户，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啊。当初就是还是这个穆大姐，然后遇到这种疫情的时候，还不是她主动找到的我们，是因为我们在前期，然后这个走访的时候知道有她这样的一个养殖户，然后也知道她自身的一些特殊情况， 对， 然后发生这个疫情之后，然后我们等于说主动把帮助给她送到了家门口， 对，是这样的 啊。然后很快的拿到了这笔贷款，然后后来呢？后来穆大姐这个是安全的度过了这个难关吗？ 是这样，就是在这个申请稿时我也那大概说过，就是说当时的这种就是当时那情况也挺紧急的，穆大姐呢这合作社也存在很多的这个不利的因素，如这个疫情啊爆发刚不久，然后情况还不是特别稳定，死亡了也是3/4，经营前景也不是特别明朗，当时有很多人就说这笔贷款有风险不小， 其实当时我有自己的判断，就是说穆大姐养殖这个经验比较丰富，多年来一直带领这个农民和残障人士创业致富。这次啊，其实只要是得到咱们那个贷款的支持，购进了防疫的药品和设备，合作的情况啊，合作社里边这个情况应该很快的就能得到好转。 嗯， 啊，其实更重要的是，就是穆大姐这种作为一个农民、一个残障人士创业能走到今天，我觉得真是太不容易了。 嗯嗯， 我们要能帮助他们呢，一定得尽力做到。 嗯嗯， 就这样，这在一年的时间里吧，穆大姐的合作社。就是我们也是反反复复的跟穆大姐去帮她去就是看看这些防疫的药品啊设备啊，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她这个市场的一些信息啊，都会及时给她那个通报一下。 嗯， 她这块就是在一年的时间里基本上这就走上了正轨了。 嗯， 后来呢穆大姐这个合作社呢也成为了这个就是我们房山区石楼镇的一个龙头企业。 哦， 然后还被那个农业部评为了这种国家级的示范社，就是这么一个事儿。 但是在穆大姐这个遇到困难的时候，然后我们是可以说是为她出了一把力，然后帮助她度过了这个难关。 对对对对 啊。然后呢就是说到这儿的话，就是日常生活工作当中你也提到可能没有说这个固定的要八小时啊， 对， 可能节假日的时候包括什么双休日啊， 对， 我们都需要就是要去走访。那比如说可能比如说贷款完成之后，我们后续的还需要就是跟进的，然后有一些工作。 对 啊，没有节假日。 实际上就是其实我们是有法定节假日的，但是有很多时候呢，因为 会有一些突发情况， 对方是农民，他们是没有法定节假日的， 没错 他们在紧急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就是确实没有办法休息。因为这个事情，因为刚才咱们聊过这个，就是他们遇到事情的时候就很急，然后那我们就是没有办法，只能是直接就去客户那去帮他们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这样。然后呢有的时候呢工作也比较繁忙的时候呢，节假日的时候呢也就是尽量不休息，因为有时候客户真是替他们着急，你要是休息吧，有时候你也休息不好，就是你不如帮他们把这个困难真的度过之后，然后你再休息，这样的话心里边也会安稳一点，就这样。是这样的一个心态。 哦，那有的时候可能比如说我就跟农户站在一起，然后比如说可能做一些就跟我的工作完全不相干，比如说我帮他们这个可能这个搬什么东西，这个什么就喂饲料什么之类的，觉得跟他们在一起，然后也能缓解自己那种工作当中的那种就是为他们着急的那种心情。 对，能帮点什么呢？其实不光是贷款，有的时候我们去客户那待会儿，然后看看他干什么呢，有时候确实忙不过来，我们会伸出手去帮他们做一下，这些其实都是很正常的事儿。 那这样的话其实我觉得也会是非常快乐的，因为说到农户的认可，他们对你们那种有的时候可能也不需要过多的言语，可能从对方的眼睛当中，因为眼睛是最真诚的。 对 啊， 有时候那种感激的目光投向你的时候，其实你就想，哎，其实累点就累点了。其实他们能这个把你看得这么重，就是说你帮助了他们，他们虽然有时候农民嘛，可能不会太说什么好听的话， 没错。 但是呢，就是那一种眼神的，就能让你感受到那种农民对你的那种特别好的那种感情。 对，而且还有就是比如说像秦壮刚刚提到的帮助穆大姐然后度过那次疫情的难关之后，然后穆大姐后来的企业然后做得非常好。 对对对对对 啊，然后就等于说在自己的帮助之下也好像看到一个孩子然后慢慢的一个企业慢慢的成长起来，那种自豪感，我觉得可能只有是这种这种有处人，然后是和他们然后天天在一起，然后设身处地的为他们着想的这种工作才能够体会到那种心情。 对对对，没错。就是一直从一个小的企业一直陪伴他变成了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大的企业，就这个过程中确实能看到这个你就是一点一滴的一些就是事情从你脑海中经常能就像幻灯片一样过，然后确实也很自己也有时候自己也挺感动的，就是这种事情。 时间来到了上午的9:29啊，上半个时段呢我们跟秦闯聊了聊他的工作还有工作当中发生的印象很深刻的一些故事。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进一段半点的报时，半点报时之后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和秦闯来聊一聊工作当中的一些感受。

好，没问题。其实啊，我还有很多这样的事例，就是我再给大家带来一个吧。它是一个农民企业，叫北京汇鑫恒祥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他们在成立之初啊，由于这个刚刚起步，规模呀不是特别大。那时候夫妻俩呢，其实就是到处贷款无门，万般无奈之下呀，就通过村里的其他的邮储银行的贷款户找到了我。我经过呢实地考察，反复调研，发现他们种植的是那种无公害的蔬菜 哦， 不含农药，而且这食用后啊，比它其他的那种蔬菜更健康，符合当代人对这个健康和绿色食品的需求。我觉得呢很有卖点。只是由于那前期投入较大，资金周转不灵，所以我就努力啊说服我们领导说，这个客户比哪哪哪盆比较不错。然后当时我们领导就觉得，哎，这个客户其实挺小的，你确定要带给他们？要真要出了风险，扣你的钱啊！我就说，其实哪家企业都是咱们都知道，哪家企业都是从小做大的，咱们不应该让这一些有前途的这种农企倒闭。然后就是说，这领导，你看，你要一定要相信我的眼光。然后领导听完我的分析呢，然后也终于批准了这个贷款。现在汇鑫恒祥已经成为那个房山区琉璃河镇啊数一数二的这个农民企业，被北京市农委评为首都农资连锁直供基地，被房山区种植中心评为房山区蔬菜病虫害绿色防控基地。在最近两年时间里呢，他又先后向我们邮储银行贷款了500万，投入了自动卷帘机、太阳能集热供暖系统等。2016年呢，这汇鑫恒祥啊已经做得很大了，当时呢就有三家银行主动上门给提供贷款了 啊。 然后那个这个老板就有一回就跟我说呀，说小秦啊，就是别的银行贷款呀我真的就不考虑了，我贷款啊只从咱们邮储贷，我还要让我亲戚朋友贷款也来到邮储银行。就是这个客户其实说完这几句，虽然这话挺朴实的，但是我觉得还是这个我们这种新交新的这种服务已经就是起到了一定的效果，然后 这是最大的信任， 真是最大的信任了。然后这就是这个其中的一个小例子吧。 这个就是在前期放贷考察的过程当中，然后其实还是有一定风险的。就像我们的工作，就是我们除了放贷审核考察， 对， 然后其实 还要把贷款收回来。 对，收贷也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对， 就是像你提到的，如果说发生逾期，农户因为种种原因，客观的原因，我在期限之内我还不上这个贷款，那会怎么办？ 现在是这样，就是说如果农户还不上，因为首先我们肯定不希望这种事情发生啊，就是我们在这个他贷款的期间，我们会定期，就是一般情况下是每个季度或者季度中的某一个月，我们会定期的去客户那走访，然后看看他中间遇到什么困难，及时的帮他去解决这个问题，然后呢，假如说他真的是还不上了，我们也会帮他。首先，不会就是用像有的那种不是银行的这种行业，可能他们会有一些其他的手段，但是我们不会，我们还是以这个人性化一点，就是看看怎么能让客户努力的把这个贷款还上，就是看看通过我们能帮助他什么，让他就是把这个贷款，然后虽然说逾期他也是不是，因为农户都很朴实的，他们不是 有意的， 对的，肯定不是有意的，所以说我们看看能不能通过我们的帮助，让他尽早的把这个钱还上，是这样的。 就是从农户然后有这个需求，然后接触到我们的话，就是我们从一开始放贷，然后一直到回头我们把这个贷款然后收回来，然后到中间的过程当中，其实是这个就是建立联系之后，这个中间的联系就不会断，我们一直会和他们在一起。 对，这一年很多次见面，很多次沟通就会对 啊，而且很多的时候可能还不只是这个金融上的一些帮助，还会有其他方面的帮着农户我去想办法， 对， 然后帮助我们去解决问题。 对，有时候因为我们涉及到行业比较多，像刚才我提到有72个农村行业 啊， 可能他这个行业中间有很多比他做的好的客户，然后呢我就会告诉他，哎，我说谁谁谁可能是怎么怎么做的，可能效果会更好一些，您看看您可不可以尝试一下试试。然后客户有一些客户就是哎 通过介绍一些小的经验，他可能企业上或他那个种养殖行业，他可能做的会更好一点，就是这样的。 就甚至时候我这个说我给你介绍个朋友，他做的不错，你们聊聊是吧？ 对，中间这种情况会特别多，就是说同在同一个行业的，有可能他做的现在可能没有人家那么大，但是他跟人聊完之后，他对他的启发会很大。 对，其实这个并不是分内的工作， 其实 但是 对 啊、但是呢，就是只要是对农户有帮助， 对， 这也都是该做的。 对，还是说看着他越这个企业或者他这行业他越做越好，我们其实还是很高兴的，能帮一手就帮一手。其实，对，虽然不是分内的事，但是还是愿意帮他们。 对。秦闯刚才说的，我觉得，看起来很轻松啊，就是能帮一手就帮一手。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是心贴心的服务，对吧？ 没错。 就像，我记得刚才你在宣讲稿当中跟大家分享的是，然后工作7年的时间，放贷有，9000多万。 近九千多万，现在9000多万了。 啊，九千多万，但是一笔逾期都没有发生过。 啊，没有一笔逾期，对。 没有一笔逾期。 对。 所以说就是。我心贴心的对待农户，然后农户也认真的对待自己的企业和事业，然后对我们的这个一些规定，然后呢也遵守，然后按时归还这个信用贷款。 没错。 对。然后秦闯从事的这个工作对金融扶贫还有精准扶贫有一个什么样的理解？因为刚刚你也提到了走遍了房山的所有的村子，然后还有很多的这个行业，70多个行业。 没错， 种养殖的有70多个行业。 其实啊，就是农村里边的行业，就是你比如就拿养殖来说，比如养猪、养羊、养狍子、养水貂等等一系列很多，种植也有很多呀，比如花卉、蔬菜、中草药等等一系列也有很多。 对， 所以遇到这个就是我们分的行业就是分得很细，就是说比如他养猪也分野猪和生猪、家猪这种都有分的。对，因为他们。确实不一样，操作起来也不一样 啊， 是这样的， 就自己的这个好像在7年工作当中，好像自己也快成了有一半这个种养殖的专家了，差不多。 实际上，对，我们这个对，因为我们想要给他发贷款之前，必须要了解他这个行业，然后看看他是如何运作，这个如何能够把钱赚回来的，就是这个我们要大概知道一些 啊， 是这样的。 那这里边就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在了解他们行业的时候，因为有的时候很多都是从头自己开始学起的一个行业。 对，很多都是，因为毕竟虽然说是从小在农村长大，也是家里从事过养殖业，但是很多养殖业和养殖业之间是不一样的。 没错。 对，他们的周期啊，他们的那个喂食那个饲料的程度呀，他们怎么合成那个饲料啊，还有一些那个他们卖到什么渠道啊，这些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在放贷款之前，我们会认真的跟客户有1-2个小时的交流，就是大概把他这个整个的这个一个养殖的这个流程啊，都给他摸清楚，然后回去我们会做一个调查报告，那这样就是详细的知道客户的一些所有的情况了。 看来这个还是具有这个金融的属性，然后还有农业的属性， 对，必须要了解这个， 然后自己还得除了自己的本职工作，然后要不断的学习，不断的进步，然后要脚踏实地的，真的要不断的去跑。 对， 就像你刚才说的，到一口气跑到豆叔家，脚上磨了血泡， 对， 都是生活当中的日常， 这种很常见的，对， 都是日常， 对， 哎呦，那接触了这么多，就是还是回归到我刚才问你的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么多年的感受，对这个金融扶贫还有这个精准的扶贫，我觉得更想听到你有独特的这个见解。 是啊，那就我就说一下我对这个金融扶贫和精准扶贫的一些我的理解吧。其实大家都知道，中国呢是人口大国，而农户呢，农民户籍这种人口呢就占了9亿之多。如何落实这个乡村振兴的这种重要思想，如何打赢这种脱贫攻坚战，是我们国家一直在探索和研究的课题。而金融扶贫和精准扶贫呢，是新时代脱贫攻坚战的基本方略，是惠农利农富农的一项有效举措。其实我的职业呀，和这些都是息息相关的。每当看着农民朋友们通过我的帮助生活过得更好一点，我都会感到无比的欣慰。我的工作呢，其实看似简单，却要充满着温情。 在帮助农民朋友们完成一个个梦想的同时呢，又完美的诠释了新时代的国家战略。如果说扶贫脱贫是实现全面小康的最后一公里，那么我们小额贷款新能源呀，就是一直奔跑在这条路上的践行者。 嗯，秦闯说的非常好，非常好。然后我找到了秦闯刚才宣讲稿当中给我们分享的这个准确的数据啊，再给大家来分享一下。七年的时间，462个行政村， 没错， 步行超过500公里，亲手放贷的小额贷款的笔数是400笔，近400笔， 对 啊，然后服务农村客户近3000个， 三百个 、嗯，然后是72个农村的行业， 对， 种养殖的行业， 对 啊，然后是9000万的涉农贷款， 对， 然后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没有一笔发生逾期， 没错没错 啊，七年的工作时间，我觉得可能这些数字是会是一个直观的反应，我觉得还会有一个内心当中一个挺大的一些感受， 嗯，没错， 也来给我们的听友和网友朋友们来分享一下。 其实啊，在这个七年的时间里啊，我最大的感受就是看着就是我服务的这些农户啊，生活逐渐的好起来。 嗯， 其实我是发自内心的高兴。 嗯， 每当农户有了喜事啊，都会第一时间通知我。 嗯， 有的说小秦啊，我终于买车了。 嗯嗯， 还有的就是说那个比较岁数比较大的，就是说、嗯、小秦啊，我给孩子买房付了个首付。 哎， 这回我儿子再也不发愁找不着对象了。 嗯。 其实我很喜欢这个与农户分享他们的喜悦，看到他们因为我的帮助把问题都解决了，生活过得可好了，我觉得再苦再累也都值了。 嗯 嗯，这就我的一些感受吧。 嗯，真的是非常就人跟人在交流的过程当中，其实重要的不是索取，真的是 还是有些 是付出， 对对，还是先想着付出， 对，是付出。然后付出的时候，有的时候付出了之后，有的时候就一定会有回报的。但是这种回报可能并不是说会是一些物质上的回报， 对对对对 啊，并不是物质上的回报。就像比如说，我觉得像生活当中可能也会有，比如说我们在这个走访的过程当中，是吧？然后这个。或者说这个隔三差五的，没准可能农户会给你打个电话，说小秦最近忙不忙，来家里吃顿饭， 对 对吧？ 对对对 啊！ 但是这种情况是，我们新能源还有一个规定，就是我们叫八不准，就是其中一不准就是不允许在客户那儿吃饭，哦、因为但是我们这、就是、通常他们其实没可能不会想，就是说啊，我要送你点东西，我请你吃饭，就是把这个事儿弄成了，他们不是这种想法，他们是说 明白 感谢你说那个给家里边做点简单的饭菜，说 对 中午了别走了，说一起咱吃完饭再走，然后那个也挺累的了，歇歇脚，然后再去下一个地儿。但是呢，我们确实有这个政策，不能我们有时说那个不喝抠一口水，不拿抠一根针，就是反映了我们这个新贷员其实不能就是做，其实这些东西可能看似很严苛，但是还是会让客户认为那邮储银行的他们这些新贷员啊还是很不错的。一是为帮助农户解决了这么大的事儿，二呢还不收取客户什么任何费用啊，还不拿客户的东西，哎，还会给客户一个很好的印象。 嗯、 虽然说没吃他的饭，但是还是很感激我们的。 嗯，没错没错。其实这个我觉得这是两个方面的事儿。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邮储银行呢这个规定是吧？这是我们工作当中的准则，我们必须要严格要求。 对对。 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这个农户有的时候真的感激之情吧，他可能有的时候，比如说这个可能在。不善言辞， 对对 对吧？大家可能这个就是最最简单的感谢一句话，哎呀，小秦的这个就是谢谢 啊， 是吧？跟家吃饭吧， 啊啊， 就可能只有这些他能够表达， 对， 表达自己内心当中的那些感谢， 对对 啊。其实有的时候就是我们听到这些的时候，有的时候就足够了 ，足够了，真的足够了， 这些就足够了， 是 啊， 没错， 对。然后七年的工作时间把，青春的很大部分时间都贡献给了农村，贡献给了家乡。 对对对对， 小秦是房山人 啊，对，我是就是房山本地人， 房山本地人。 啊、对对对对。 然后，我记得前段时间，然后在我们来到直播间的这个延庆的那位，哟呵，看、啊，对他也是非常热爱自己的家乡，非常热爱自己的家乡延庆 啊。 然后，这么多年对家乡看到。 看到有什么不一样的变化，然后 其实就是看见我就是不说房山区吧，就说我们家是窦店镇的窦店就是一个镇，原来是一个在我小的时候是我感觉很也不能说算是贫穷吧，就是感觉生活环境没有那么好，但是就是从这几年看，然后感觉是每天都在变化，然后街道越来越干净，周边的那个高楼大厦也不断的拔起，然后这个人流量也越来越大，然后那个感觉家户户也都买了车盖了房，然后就是感觉生活环境越来越好了，就是这样。其实看着这些，然后因为我们家原来是从事这个种养殖的，然后后来就是生活环境越来越好了，就是做了一些别其他的行业，其实感觉还是很好的，内心感觉也是越来越高兴。 然后首先在家生活和工作，然后非常舒服，非常舒心。 对对对对， 然后呢又能为家乡的父老乡亲们，然后为他们能这个力所能及的做一点事儿，然后看到能够帮助他们解决问题，他们的生活一天比一天过得好。 对， 我觉得非常幸福。 对对对对，没错， 非常幸福。对，然后我们北京青年广播呢，然后我们的受众，我们的听友和网友朋友们有很多是这个在校的大学生，或者说准备要进入职场、进入工作单位的年轻的朋友们。我觉得秦闯的七年的工作经历，我觉得非常值得大家的学习和借鉴。然后工作当中觉得会有什么样的体会？是会给初入职场的青年朋友们，对他们觉得有帮助的，来给他们分享一些。 那这样我先说一下，就是身上我的自己的一些小经历吧。我是那个2011年来到邮储房山支行的。算起来已经在邮储这个大家庭工作和学习了七年时间。 七年的时间。 在这七年的时间里呢，我一直从事这个小额贷款信贷员的工作。刚开始自己其实对这个信贷业务并不自信。领导们会观察到我这种情况之后呢，就采用这个一帮一老带新的这种方式对我进行了帮扶。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也一直克服着各种困难，坚定了自己的理想。其实最终呢，不仅呢熟悉了信贷业务，也获得了一些我这个领域上的一些荣誉。我想给马上要进入工作的朋友们的一些建议是，要立足于本职岗位。抱着扎根基层的这种心态努力工作，千万不要眼高手低。在工作中如果遇到了困难呢，要学会坚持，坚定自己的目标，在克服困难的同时呢，不断磨练自己的意志，建立自己的自信心。其实很多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只要自己加倍努力，一定可以表现出最棒的自己。这就是我一些小建议。 上次来到我们节目的应该是你的这个分行的同事凤竹 啊，对，贾凤竹 啊，贾凤竹，对，同样也是我们北京市青年宣讲团的这个优秀的宣讲员。然后他在给我们分享的时候，然后也是就是和秦闯跟大家讲的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大家不要眼高手低， 是 不要好高骛远， 对对 对， 对， 脚踏实地， 对， 然后努力的去做，一定会有回报的。 对对 对， 对， 哪怕眼前就是可能会有年轻人嘛，会有一些心急， 肯定的，肯定会有的 啊，会有一些心急，有的时候会有一些这个焦躁， 对 啊，那个时候把自己的状态调整好，然后交给时间，然后这回报自然就会来到你的身边，就是工作的成绩啊，或者说我们是这么所想要的一些成就感呢， 对， 或者说是一些这个涨工资了， 对 对 对 吧？什么物质上的一些回报都会来到你的身边， 只要踏踏实实努力工作，这些东西慢慢都会有的。只要坚持，就是主要还是要坚持，别放弃。 对，然后还想跟秦闯聊的一个话题就是，这么多年，然后在工作的一线，因为自己工作的原因，然后很熟悉现在农村的这个种养殖行业。那是不是现在就是比如说这个农户们选择某一类的种养殖行业，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就是给他一些建议，然后就是比如说就什么东西咱现在这个别养，这行情不好，而且这个养殖困难比较大。然后会不会给大家有这样的一些建议 啊？有的时候会，就像比如说像养猪这个行业，有的时候它是第一年赚，第二年平，第三年赔，它实际上是一个周期。基本上这个行情都这样，因为它是供，慢慢的就变成供大于求。然后慢慢的又翻回来，是这样一个过程，就是慢慢的市场保有量 大了，大了之后它就是就是咱们供的人越来越多，但求的人越来越少，就是养殖户越来越多。你本来这个市场就这么大，然后看大家看挣钱都干这个，都干这个，你供大了，然后相当于它这个其中中间就慢慢的价格就会降下来，然后逐渐的养殖户越来越多，它中第三年就到赔的这个阶段了。所以还有一些这个行业的一些小的规则，然后有的农户会问我，然后我也会跟他们细心的去讲这个东西，确实是也是听一些老的养殖户然后讲过这些东西，然后分享给一些新的养殖户，这样呢可以让他们少走一些弯路。 那其实说到种养殖行业的话，然后无论是这个养殖一些动物啊，或者说是这个种植一些这个蔬菜啊，或者是药材之类的，很多都是我们要入口的东西。那么入口的东西其实现在消费者会对健康会对绿色有更多的这种要求。那么这个也我觉得也是这个倒逼着我们行业会进行升级会进行变化。那么现在是不是也有相比之前，然后这个变化也正在发生着。 没错，现在因为这个无公害这种蔬菜或者叫有机蔬菜，然后现在这个像我接触的一些农户，他们现在大部分都在种植这个，因为大家生活水平越来越好，希望咱们有一个健康的身体。然后虽然说这些蔬菜可能比这个普通的一些上过农药的蔬菜价格稍微高一点，但是还是那个咱们因为这个出于健康的考虑，还是很有市场的。所以那个一些就是种植有一些经验的那些种植户，他们就会选择这样的蔬菜种植，然后那个销量也很不错，就是这样， 也会做一些相应的调整。 对，会做一些相应，因为市场在变化，他们也不得不变化。 是的，时间来到了上午的9:56，我们节目进入尾声了，然后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再次感谢秦闯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然后跟我们分享了你的故事，然后让我们了解了小额信贷员这个工作啊，它的背后的一些辛酸和不容易，但是也同样能够感到身为小额信贷员工作当中的一些自豪和成就感。 没错 啊，再次感谢秦闯，感谢秦闯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然后呢，欢迎听友和网友朋友们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 FM98.2AM927，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接下来是职场有高招。 合作组织成员国媒体北京论坛暨北京行，看北京，一座文化之城，一座创新之城，一座双奥之城。2018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媒体北京论坛，媒体间的交流牵手，共话如何创新，合作共赢。 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特别报道，敬请关注。 关爱青年，我们。